嗨，欢迎大家来到今个礼拜的澳门街。那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司徒文俊。那么今个礼拜呢就仍然有回我们呢好受欢迎的嘉宾啦。咁啊，成俊哥咧会喺翻度。咁啊，成俊哥今日上嚟同大家打个招呼先啦。 好耐冇见啦，大家好，我系成俊哥。 你今日上嚟系咪讲鬼故啊？啲听众系咁问你几时讲鬼故噶？ 我应该下一集啦。 下一集先讲系咪啊？即系都仲系未讲鬼故。咁唔讲鬼故，你上嚟讲乜嘢啊？讲食嘢？定系教下大家赌博啊、沟女啊边样嘢啊？ 不是的，今天我們的節目呢就會探討一下經屋的問題。 都是經屋啊，即是我們上次講完這個經屋的介紹，今天就亦都是深入去探討這個題目，是不是？ 因為我們今天邀請到一個買了石排灣居亞大廈一個總業主上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即是分享一下他這個他買了這個政府的這個呢、這個係咪叫經濟房屋啊？係啦，即係等於香港嘅居屋啦。係啦，咁就即係分享一下佢究竟係買咗之後咧，咁啊對呢度嘅意見啦，同埋講下即係佢哋因為上網咧都睇到啦，咁有啲業主咧都話即係可能有啲不滿咁樣啦。咁啊今日好開心啊，咁啊因為阿成俊哥咧就代表我哋澳門街咧就咁啊揾咗請咗佢呢位朋友上嚟。咁呢位朋友咧就我哋叫佢做阿昌啦。咁阿昌哥同大家打個招呼啊。 Hey， 你好，大家好。 咁啊，昌哥咧，其實平時咧就都未去做過電台節目嘅。咁啊，因為純粹咧，阿昌哥咧都係同我啊成俊哥咁樣咧，其實我哋大家咧都係即係做下酒店啊、賭場嗰啲識嘅。咁所以咧，咁可能咧，即係譬如可能阿昌哥咧可能冇咁熟練啊咁樣咧，咁啊大家唔好介意啦。咁啊，因為亦都係好嘅。我哋都係咧，即係請一個咧真真正正係買咗嘅業主上嚟咧，咁變咗佢講嘅嘢咧最真實嘅。咁甚至乎咧，譬如喺坊間我哋而家見到啦，有時啲報紙雜誌都有提及下啦，咁都未必有我哋個資料咁準確嘅，因為我哋而家直情係揾一個業主上嚟。咁啊喺節目開始前啦，咁啊一如既往咧，咁我會介紹翻我哋嘅贊助商啦。咁啊創科物業投資有限公司啊。咁大家咧，如果想投資呢個物業啊，或者係裝修啊，咁啊，關於呢類型嘅嘢可以揾佢哋幫忙啦。咁另外好天企業管理，咁大家上 Facebook 咧打好天企業管理咧，都可以揾到佢哋噶啦。咁最近好天企業管理咧，除咗就話幫大家提供一啲法律啦，同埋即係提供翻一啲營運啊 membership 嘅系統之外咧，咁亦都會有搞啲唔同嘅活動嘅。咁好似早排咧，亦都即係喺市面上咧，咁叫佢哋嘅員工啦，咁同啲遊客一齊咧就做咗啲嘅活動啦。咁嚟緊咧，亦都會係有個嘅歌唱比賽嘅。咁啊，到時咧，咁啊，大家想留意一下咧，咁可以睇翻澳門街啦。咁另外咧，可以上 Facebook 啊，咁啊 search 翻好天企管理。咁啊，另外咧就讚記美食啦，咁啊同埋 Potet Yaris 嘅。咁啊，我哋呢個節目咧喺咩平台聽到咧？咁啊有呢個 Regus 先啦。咁就係香港嗰邊嘅媒體啦，咁啊另外天台啦，咁啊一班大學生咧，佢哋嘅組織啦，咁亦都係一個網台嚟嘅。咁最近天台咧亦都係即係我早兩集都講過啦，咁而家其實係搞緊改革嘅。咁啊，我哋咧係澳門街咧絕對支持佢哋嘅。咁啊，亦都即係作為天台其中一個主要嘅節目啦。咁我哋都係歡迎咧，即係譬如香港嗰邊嘅學生或者讀 media 嘅天台嗰班大家讀 media 嘅學生咧，即係如果有啲咩意見想講啊，如果歡迎佢哋。可以大家傾下，咁啊上翻香港，我可以安排翻上 Magazine 嗰邊咧做下節目咁樣噶。咁啊，另外啦，咁啊，我哋最重要嘅合作夥伴啦 ，Open Sky Radio 啦，咁啊，三藩市嘅聽眾咧，好多謝你哋咧，咁就亦都係有電郵啊，或者係有好多嘅意見發表翻啦。咁啊，放心啊，咁啊你哋好多聽眾都問我，即係有香港啊、三藩市啊，咁啊，同埋有國內嘅聽眾啊，喺百度上面都有問，幾時會講鬼故咧？咁樣，咁啊，成俊哥就唔拖得噶啦喎，你已經拖咗幾個月噶咯喎，咁啊而家鬼節就過埋啦，係咪先？咁啊鬼故就要盡快就要準備咯，好冇先？ 好， 好快咁啊，今集咧我哋仍然喺個主題啊，圍繞翻就係呢、這個經屋啦，咁亦都係請咗業主啊，再介紹多次阿昌哥啦。咁啊，成俊哥咧， 呢一集咧佢會負責主力嘅，咁啊原因好簡單，因為咧無論係請阿昌哥啦，同埋資料搜集咧，都係阿成俊哥咧一手去處理嘅，咁所以咧阿成俊哥咧就會係今集啊，佢係一號主持，佢會負責帶嘅，我啊負責帶入局嘅啫。咁啊成俊哥，咁啊嚟緊時間交俾你同阿昌哥咯喎，好嘛？咁啊先同大家講下啲資料性嘅嘢啊。嗱，我哋上次個節目咧就有講過，即係介紹過下啦。基本咧我哋話揾即係講咗幾個，譬如永寧啊，咁啊青葱啊、湖畔啊幾個居雅咁啊，即係幾個嘅經濟房啦、啊。咁當陣時喺節目度咧，我哋就冇講到尺價嘅。咁你亦都話咧，下次嘅節目咧，你會補充翻即係大致個尺價嗰啲。你可唔可以將呢啲資料性嘅同啲聽眾講講先？ 青葱大廈同埋永寧大廈咧、 嗯， 就喺澳門半島嘅。 嗯。 而湖畔大廈咧，就喺氹仔島。居雅大廈咧，就係而家嘅石排灣個位置。 嗯。 而家分別嘅尺價咧，青葱大廈而家得出嚟嘅係大概係1315蚊一尺。 其實我想問一下咧，你話澳門半島其實係大致係邊個區啊？咁講啊？ 澳門半島大致上係就係接近接壤大陸珠海市一個半島，即係而家所謂我哋經常嚟到講嘅澳門就係指澳門半島呢個大概嘅位置。 唔係，我知係邊一個區份咧？ 青葱咧就喺青州坊嗰度，永寧咧就係油巷嗰邊。 嗱，喂，或者同啲聽眾講下啦，青州坊咧係直情係可以望到國內珠海嗰邊嘅樓嘅喎，大家隔條河啫喎，係嘛？ 隔一條叫鴨中河咯。 係咯，即係都係喺翻鴨中河嘅範圍附近啦，係嘛？咁啊，另外你所講永寧咧？ 永寧就喺油巷區啦，都係。行五分鐘都去到大陸㗎啦。 哦，嗱，因為咧，我哋點解要即係講解一下啲地區咧？因為我哋嘅聽眾，譬如話香港啊，或者三藩市啊，就或者國內嘅聽眾咧，即係可能拱北珠海嗰邊嘅聽眾咧會熟啲咯。但如果譬如你話有啲其他國內聽眾咧，或者國外咧，佢哋就完全搞唔清嗰個地點嘅，所以咧咁可能要勞煩你一陣又補充一下咧，氹仔同埋石排灣其實個地理位置要再講一講啦。咁啊，你講翻尺價先啦，青葱係1315蚊左右啊，咁永寧咧？ 永寧係1256蚊一尺。 繼續。 跟住咧，湖畔大廈咧就係1184蚊一尺。 係。 居雅大廈咧，而家就係1137蚊一尺。 係。咁啊，湖畔同埋居雅分別喺邊度咧？ 湖畔就喺氹仔嘅北部啊，即係友誼橋嘅落腳點。 係。 喺一個叫湖畔公園附近一個新起嘅政府大型嘅經濟房屋項目。 附近有冇賭場嗰啲啊？ 附近係冇，只有一個墳場。 哦，明白。咁居雅咧？ 居雅就係而家嘅路環島嘅比較北端嘅位置。 係。係咪即係俗稱嘅石排灣咧？ 這個石排灣 係。 就係啦，呢個位置啊，石排灣嘅蝴蝶谷位置。 哦，咁石排灣其實係比較出名，有啲咩喺度？ 石排灣以前一個石礦場嚟嘅， 係 開採沙石啊、水泥嗰啲咁嘅嘢。 係，咁而家咧，其實附近有啲咩著名啲嘅景點咁樣咧？ 有熊貓館， 即係澳門嘅熊貓就係住喺石排灣嘅。 係啦。 咁其實呢個樓盤同即係熊貓住嘅地方好近啊，係嘛？ 係咯，隔。都是500米範圍以內咯。 咁同埋其實相對咧，石排灣係咁多樓盤入面係距離最遠嘅咯喎。 比較隔蝕啲咯。 係咯，咁就呢度咧，你講呢個礦場咧，其實我有少印象，因為點解咧？即係講緊其實早喺2001年、2002年啦，講緊即係早咗10年到啦。其實我去打過窩鏡。因為當陣時冇威尼斯人咧，其實嗰邊咧除咗石排灣咧，我哋另外一個地方咧就係威尼斯人而家現址，就是、一個沼澤嚟嘅。咁啊，有去嗰啲打 war game， 所以你講石礦場我都記得。咁啊，阿昌哥，你係呢、這個葉排灣啊，唔係石排灣啦，即係居雅嘅業主啦，係咪？ 冇錯冇錯。 喂，你可唔可以咧，即係喺度咧同聽眾講講下？你當陣時即係譬如我哋有啲國外聽眾都唔知啦。喂，如果我哋想買呢啲澳門嘅 居屋或者叫經濟屋啦。咁其實係要有啲咩手續，同埋係要做幾耐過程咧？嘉明講下。 嗱，咁樣啦，我講翻我自己嘅個案先，因為我自己記憶所及咧，應該係大概2006-2007年左右咧，政府佢就開放俾澳門嘅居民，咁有澳門身份證咧就可以申請經屋社屋嘅輪候咁樣嘅。咁其實數翻起上嚟都已經係6年前左右嘅事啦。咁佢唔係話永遠每個時候都開放喎，佢係公布咗開放啦，跟住你自己先去辦手續去簽，咁然之後咧嗰陣時候佢係會就翻你自己嘅個人入息，佢有一個條件嘅，即係譬如收入要幾多千蚊以下，你嘅家團成員會係有幾多人，咁咧就可以申請一房一廳或者兩房一廳或者三房一廳，咁然之後咧佢仲會俾你揀。究竟是澳門啦、氹仔啊，因為路環的經屋或者社屋咁樣嘅，咁我自己本人咧就係嗰陣時候申請輪候噶啦。問題就係嗰陣時候申請咗之後咧，係直至到依家我自己本人啦嚇，就係到六月咁先至係收到消息，哦，已經到我輪候啦。咁就路環嘅居雅大廈咧就可以俾我揀樓，咁就同埋我想補充翻少少，其實我嚟家都仲未叫做正式買嘅，係叫做揀咗樓，佢都仲要double confirm 再寄多一次信俾我，再簽個紙咧，咁先至係真正可以去搞手續去做借貸咁樣嘅正式。 你係揀咗邊只 size 或者邊個揀格嘅樓啊？ 咁我係揀咗兩房一廳嘅，咁就一個。未夠500尺大嘅單位咁樣咯嚇， 咁係實用率高唔高咧？ 個實用率其實我睇嗰啲數據咧都係高嘅，咁但係又唔會即係但係相比於其他嘅經屋單位嚟講咧，居雅都係偏細啊咁樣咯。 其實咁點解你會揀，尤其是咁遠，點解你會揀居雅咧？ 嗱，咁其實澳門近呢幾年嗰個地產嗰個價格啊，嗰啲私人樓宇或者係租鋪都好啦，商鋪都好啦，其實都係急劇咁樣飆升嘅。如果係作為一個普通嘅打工仔，一個普通嘅澳門市民嚟講，要嚟家買一個正正常常住到人嘅單位，其實都未必會係咁易咯。而且嗰個叫做利息補貼已經完咗之後，咁其實一般普羅大眾、普羅市民，即係可能打份工嘅或者係一家幾口嘅上供一層樓，其實都唔係咁易嘅。咁政府呢個時候佢又終於落成咗啦，有經屋出售啦，咁所以其實好多澳門人咧都等咗呢個輪候機會等咗咁耐嘅有嘅，佢哋可能都會決定買，即係已經唔會話太過介意，究竟係咩區份咧咁樣。 明白。咁阿成俊哥，到你發問啦。 我記得咧，因為我當時咧喺2005年嗰陣咧，我就遞個表嘅，但係佢話我咧就唔合資格咧，就俾佢彈翻出嚟。我好記得咧，當時係有分澳門氹仔同埋路環區，而嗰陣咧我係揀咗澳門區嘅，但係俾佢彈翻出嚟。而家咧情況咧，我發現到情況咧就係好多人都話啦，佢自己本身係揀氹仔嘅，而家佢分配咗俾你揀路環呢個區，係呢個係屬於跨區嘅情況啦。咁你點睇咧呢個情況？ 嗱咁樣嘅，因為我自己申請嗰陣時候咧。我就即係冇蝕底咁樣諗啦，即係澳門氹仔路環我自己剔曬嘅，咁所以其實我係算係比較早一輪喺石排灣嗰度揀單位嘅經屋輪候澳門市民咁樣啦。咁其實嚟家有個情況就係其實大部分嘅人都可能係淨係揀澳門或者揀澳門氹仔，但係到最尾咧佢都係收到嘅輪候結果咧都係路環，甚至乎有啲個案咧就係收到一次，咁其實佢自己會計量過，如果係路環生活嘅話，無論係交通啊或者係生活消費啊工作啊可能都未必咁適合，咁佢就放棄咗一次揀樓，然之後放棄咗之後咧，好快就已經輪第二次，然之後又係石排灣喎，咁啊迫於無奈兩次都唔揀啦，係有啲咁樣嘅情況出現，即係直頭係我自己翻查過討論，都係有人分享過呢啲咁樣嘅經驗嘅，其實都係幾無奈咁樣嘅。 同埋咧，聽講啊， 唔係，因為有個數據得出嚟咧，居亞大廈係有1824個單位，但係只係分配到692個停車泊位。你對於呢樣嘢有乜意見咧？ 啊，咁啊，呢一個就我諗係好多住石排灣或者居亞嘅抽中嘅澳門市民一個最憂慮嘅問題。嗱，舉個例啊，譬如喺青州嘅青涌大廈，佢咧。嗰個經濟房屋單位咧，只不過係500個，但佢嗰個公共停車場咧係有600個車位喎，包括輕型汽車同埋電單車車位加埋有600個喎。但係咧，你對比翻咧，大概嗰個居亞咧，佢係差唔多成2000個單位先得692個，但係問題係呢692個仲唔係月租嘅喎，佢只不過係時租啫喎。其實我哋都有啲居亞嘅居民打個電話去交通事務局啊，打過去房屋局啊，即係了解過咧，佢哋只係話可能喺街嗰度補充一啲咪標嘅私家車或者電單車車位咁樣。咁因為路環佢自己位處於離島啦，咁同澳門半島其實個車程都幾遠嘅，到時真係住咗入去啦。輕軌其實而家大家都睇到其實好多問題需要解決，未必可以如期咁樣係落成，真係有輕軌可以到路環。 嗯， 兼且居亞係唔會有輕軌站，呢一個 point。另外一個 point 就係、是如果你過得橋嘅，其實好多人都會選擇揸4轆，咁但係車位而家係肯定係唔夠嘅。而嗰個比例咧係唔知點樣樣彈出嚟嘅，同你可以同青涌一對照，覺得係好荒誕嘅一件事。好啦，咁到時住咗喺路環，住咗喺石排灣啦，住咗喺居亞，住咗喺葉興啦，要翻工點算咧？要翻學點算咧？唔係個個都喺金剛大道翻工噶嘛？咁、其實好多人都喺澳門半島嗰度照樣要住噶嘛？咁嗰時塞車塞到過去一個鐘都唔得喎。你要知道嗰度除咗經屋社屋之外，係有好多嘅豪宅單位、私樓單位嘅喎，佢哋有個交通工具係咩呢？除咗佢哋自己有接駁巴士之外，佢喺嗰度買得單位嘅人，佢哋至少都有一個私家車，一定係有消費能力嘅。你諗下嗰度嘅道路系統，嗰度咁樣樣嘅人數係60000啊！而家即係澳門日報即係睇翻報道咧，佢哋自己估計嗰度係一個60000人住嘅社區嚟嘅。係喺路環，咁你如果要生活，其實一定要經澳門嘅，咁呢個交通系統有冇可能負載得到咁多人呢？仲要係冇車位喎，到時候你迫於無奈泊街嘅話，日日食牛肉乾嘅喎，定一話係俾足一個月嘅時租車位，有人計過數，如果泊足24小時係2160元一個月。喂，咁其實都係一個好誇張嘅事情。我當你真係霸咗個位泊，你都係要一個好高嘅生活成本。所以好多人計過數，根本上係唔夠膽住石排灣嗰一邊。有啲就可能有似我咁，抽咗先算啦。希望政府可以做好啲啦，即係無奈嘅，只可以係真係望天打卦咁樣。 其實佢點解唔會有啲車位賣出嚟嘅咧？ 我都唔清楚，因為咧其實我哋就即係我見過有啲網友啦，因為喺 Facebook 咧都有啲討論嘅群組關於經屋嘅，佢哋係話咧，之前公布出嚟咧，居亞大廈係得6座嘅啫，咁懷疑咋嚇，唔知係咪真啊嚇，可能係希望今年之內可以死到一個 target 出嚟，真係19000公屋建界，咁咪6座變8座咯，咁之前嗰啲配套啊嗰啲咪改咯，咁但係車位係咁多就咁多，咁而家就會出咗呢個咁荒誕嘅現實出嚟啦， 害死人嘅喎，咁樣係。 都可以咁講㗎，即係我自己嚟講，可能真係抽中供緊都好啦，可能即係澳門嗰度揾地方租住先，都未必有可能喺嗰度住，因為你冇可能翻到公屋，未必真係會生活得到咯。 因為好認真咁講啦，阿昌哥咧，即係以我所知啦，咁都係喺新口岸嗰啲酒店度翻工啦。咁你有冇諗過，如果你真係住咗喺居亞嗰度，你點樣翻新口岸咧？ 點講好呢？嗱，咁一定係嗱嗱臨買考車牌，買個4轆過去，到時遇多2個鐘頭塞咯，即係變咗係難聽講句，即係似翻香港人嘅生活噶啦，變咗，即係你住嘅地方冇得揀咯，你工又要翻咯，咁你咪變咗會比較遇多啲時間瞓少2個鐘咯。咁因為你住屋已經買唔到樓。 咁工又要翻，咁仲有啲咩選擇呢？ 因為我都譬如喺香港有啲朋友咧，即係有啲悲劇啦。譬如話住上水啲新界嘅，喺灣仔翻工，咁佢哋去到最尾咧，結果咧就只可以忍痛咧，就灣仔租個板間房嚟住，因為真係咧佢每日來回啊，差三四個鐘啊，即係有時塞喺車上嚟。咁啊呢樣嘢都好慘啦。阿成俊哥，你啊講講啊。 同埋而家嘅交通配套，我覺得係有問題咯，尤其係西環大橋設咗電單車專道啊，變咗而家嘅私家車唔可以轉翻落去新口岸嗰度，同埋友誼橋而家係嚴重塞車，仲有嗰個加勒比大橋就係唔可以行私家車，咁如果到時大量嘅私家車會唔會對呢個路面造成交通壓力呢？我好有懷疑。 嗱，講真啦，如果你住咗石排灣或者住咗氹仔，你冇私家車你點住啊？ 係，因為我本身都係住喺氹仔咯，翻工我日常我行用友誼橋，我覺得好塞車啦已經。 係咪啊？你咁另外啊除咗石排灣啦，咁其他其實永寧啊或者澳門嗰邊其實係而家係俾人揀咗未啊？ 永寧而家售罄一空啊， 係 啊，全部賣曬而家銷情。即係十分理想，全部賣曬。 我睇過房屋局佢嘅官方網頁咧，係啱啱十月，即係佢之前係十月十號就全部配售啦，正式。咁其實佢係剩翻有少量咧，係一房一廳係賣咗好耐都賣唔去，咁但係最尾其實應該係全部售清嘅。 可能即係個地點問題咯，即係因為永寧就比較方便啲咯，同埋附近都比較就有街市、有學校啊，跟住但係咧我睇到一個一樣嘢就係居亞咧，暫時唔係居亞附近有一個叫葉興大廈咧，遲啲就會有一個百佳同埋一個來來。百佳咧就係每個月租金係508,000，來來咧就係80,000個月。咁其實呢兩間大型超市喺呢個石排灣嘅，會唔會對你有幫助咧？ 嗱，其實以我所知咧，佢應該係俾人哋投標嘅，但係咧就喺印務局啲網頁咧，即係我唔知係公開定點樣啦，總之係冇呢個資料啦。總之我就係知道佢公布咗結果出嚟咧，就得來來同埋百佳投標。咁而家係百佳嗰個價錢咧係高過來來好多倍嘅，咁其實應該到時咧係好大機會係有一間百佳喺葉興下邊嘅咁樣咯。咁呢個又係另一個擔心嘅問題，我都想講嗱，如果係真係咁多居屋社屋。住居屋社屋嘅澳門人喺嗰邊生活，咁到時候佢想買嘢嘅話，就真係只可以幫襯百佳嘅啫喎。喂，咁澳門啲超級市場大家都知道㗎啦，唔係一個超級市場，係唔同嘅超級市場，佢可以間間分店唔同價錢。 係冇錯。 啊，咁去到 同埋係好有上落㗎嚇。 係啦，你真係要趁低吸納嘅買卷廁紙都嗱，咁嗰度有金峰南岸一二三期喎，你要知道附近，同埋全部都係一啲貴價嘅私人豪宅喎，咁嗰個定價會係點呢？喂，但係你住得社屋嘅人，唔好難聽啲講句啦，即係唔好話嗰個收入可能比較低啦，甚至乎係好多老弱傷殘喎，到時候佢哋生活點算啦？你唔 一句啦，其實嗰啲係平民或者係社會基層啦，就唔會係隔離嗰啲豪宅，譬如係啲賭場或者酒店嘅高層啊，或者甚至乎係啲賭廳廳主啊，或者係投資移民咁嗰啲係一定係對佢嚟講咧，佢哋經濟消費到啊。但係咧，而家最慘就係你將兩個即係相隔咁遠嘅階層人擺埋同一個地區咧，咁你做生意。即向前看，佢唔會因為嗰度係有一班低層嘅人而將個物價調低，係冇可能嘅事。 係啊，冇錯啊，所以咧就變咗嗰陣時候，尤其是一啲住緊社屋嘅人，佢到時候點樣生活咧？落街， 即我直接咁講啊，譬如你見到噶，即係譬如百佳啊，或者係咁樣咧，佢而家咧佢係譬如我地區係多啲消費能力有嘅人喎，咁我點啊？咪直情係翻啲凍肉都貴啲啊，100多元一塊嘅火腿啊，賣紅酒啊，嗰啲唔係一啲基層可以啱消費嘢嚟嘅，係嘛？即係直接啲講，可能買罐午餐肉都貴2元嘅。 係啊，冇錯。 咁你有冇見到佢有冇話附近有翻街市，或者係有翻啲係俾翻啲基層嘅設施 咧？嗱，其實咧，售樓書嗰度咧，佢係冇明確話有街市嘅。咁但係近呢一個月，其實應該都有人不停咁向政府部門查詢咧。其實佢都會係打算喺嗰度籌建翻街市。咁問題就係唔係話政府拉頭攬有街市咁嗰度嘅生活？就係、是、可以真係應付得到好多嘢，好多配套。例如我舉個例咧，會唔會 有私人醫生承擔得起孤獨的租金做私人診所呢？因為你譬如有啲咩病，細蚊仔發燒咁樣，你真係要飛架車過到去氹仔個鏡湖嘅喎，最近你係連私人診所頂住檔都冇嘅喎，老人家細蚊仔病痛起上嚟點？係咪下下都叫十字車呢？嗱，呢個一個 point， 另一個 point 就係、是你裏面嗰、那個金風藍啊，佢自己其實都會有商場，係啊，佢已經改名係一啲高消費嘅商場嚟㗎啦，真係買 Chanel 啊，係一啲好高檔嘅咖啡室之類咯，未必話真係普羅生活，即係普羅市民生活所需嚟同你應到啦。 係嗱，或者咁啊，呢節時間差唔多，咁我哋頭先講，即係繼續講呢個配套問題，我哋將佢帶落下一節，我哋繼續講嘅話，因為我哋其實之前澳門街咧都有集數探討過啦，話澳門其實咧佢哋嗰個城市規劃而家做得好差，咁亦都係車位啊、醫院啊、學校啊呢啲配套咧，根本就好多都唔即係唔達標或者係唔合理嘅。咁我哋下一節翻嚟，我繼續探討翻啊，圍繞住即係你將會係居亞灣業主啦，咁圍繞翻你嘅新屋。嗰度附近嘅配套，我哋即係講一講啦，好嘛？ 好啊，好啊， 好，下次翻嚟。